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02集。 恩威。 李建廷斜在椅子里，能透过明暗的窗影看见福满正在喝令禁卫收拾地上的尸体。风泉把扔在地上的奏折捡起来，低声说： 这场景着实骇人。 你没见过修罗场？ 李建廷眼睛隐在昏暗里。 丹城疫病横行的时候，难民挤到了去都门口，想钻沟道进来，最后把沟道塞满了，尸臭弥漫，谁都不救人，那个场景才叫骇人。 风泉不碰玉案，只把奏折轻放回去。 乱世用重点。 李建廷停顿良久， 让贺连侯再活一段时间吧。薛延清进来找过你？ 风泉躬身答道： 他来问问皇上的日常起居。 曾寻义是朝中老人，忌惮中伯，很有远虑，此次朕没顺从薛延清的意思，该补偿。 薛大人两袖清风，在府中时就很是节俭，因而在太学甚有名望。皇上倘若赏他金银俗物。 风泉低垂着眼睛，渐渐停下声音。李建廷沉吟片刻： 江青山筹粮有功，待民如子，让元府看着你个票子。朕听闻他妻子柳氏也很有贤名，一起赏了。 是。 江青山是薛修卓在绝西的干将，赏他就是安抚薛修卓。况且江青山这个人，李建廷还有他用。东烈王戚竹英如今无人牵制，可是启东守备军需要军粮，而这粮仓钥匙，李建廷放在了江青山手里。风泉细声称是，在退下时格外小心。 心地锋芒毕露，这手制衡委实厉害。 萧迟也推开军务，把去都的消息又看了一遍。 他为了安抚薛修卓赏江青山，一来可以震慑大帅，二来可以威胁把持实干派及太学风向的薛修卓。 薛修卓换地换的那般轻易，他不得不防。江青山是个封疆大吏，在咸德年和天琛年都没有得到李氏恩待，如今是要平步青云了。 沈泽川把于小寨的书信搁到一边。 我倒觉得他对付贺连侯的办法出乎意料。 是了。 萧迟也看向对面。 他胆子还挺大。 李建廷杖毙贪官恐吓贺连侯这招，沈泽川是真没有想到。他捏着笔戳墨： 我原以为他会寻个借口杀掉贺连侯，没成想他竟然忍得住气。 贺连侯原先推辞没钱，如今被吓得愿意填补空亏，连宅子都舍弃了。 萧迟也微仰头懒散在椅子里。 女帝恩威并施，比誓不罢休的薛修卓更有余地。世家被打到这个地步，看他这样对贺连侯，必定会自发填补空亏，以求将功补过，换取一线生机。 内阁查账为的什么？就是填和钱。倘若没有沈泽川和萧迟野，李建廷兴许会顺着薛修卓的道路不死不休。可是他老辣得不像话，明白曾玉所言非假。此刻比起处理八大家，沈泽川更可怕。 了不得了。 沈泽川架着笔嘘嘘地瞄了瞄萧迟野的眼睛。 这是个真皇帝。 我以前不相信有人生来就能做皇帝，但是他确实天资绝艳，身居大院不过五年。 萧迟也隔着桌子捏住沈泽川手腕： 要奖励吗？ 我在昭罪寺也不过五年。 沈泽川桌下的脚踢开母鸡，沿着萧迟也的腿侧 蹭上去，他指尖微松，笔就掉在桌面，在指尖跌出几道横斜的残影。兰州弯指按在萧赤野的鼻梁说， 快给我。 给你怕妖蛇？ 萧赤野笑似非笑，既然没叮嘱过，但沈泽川腰间负伤，确实经不起蛇。沈泽川忍了片刻，要把脚落回去，然而萧赤也不许，将这只脚踝捏在掌间，让它贴着自己。沈泽川缓慢地拉长尾音， 这是要我望梅止渴，聊以自慰。 时候不早了。 萧赤也说着话却没放手。沈泽川原本还想说点什么，可是捏着他的手忽然动起来。 九月前大帅若是不便出兵，我就不再等了。 萧赤也穿戴整齐，上半身瞧不出丝毫端倪，讲话都跟平时没差别。 女帝如此手段，必不会同意大帅出兵。况且…… 沈泽川声音忽地变轻，像是化掉了。萧赤也脱掉了他的镜袜，桌边还有垂下的桌帘。沈泽川随着萧赤野的手掌带动，膝部轻轻抵到了桌板，赤足隔着花纹繁琐的袍子踩弄，那布料蹭在他脚心，柔软里包裹着坚硬。 况且大帅也要为武郡着想。 萧赤野接着兰州的话继续， 深入大漠耗时耗力，他要掂量轻重，如果这一仗的时间更久，就连七十羽都未必愿意。 沈泽川眼角泛红，那是热浪催的。 那日你对陆将军说要等启动， 那时女帝还没有展露锋芒，如今再看启动出兵希望渺茫。 萧赤说到这里不再逗兰州， 今年你总计怀茶瓷和四周粮食解决吃饭的问题，虽然赶上了春耕，却失去了怀州粮仓。陶明跑了，朝廷自然要换人去管，明年想再跟他们做买卖就难了。永仪港和西市铜矿皆被查封，离北护士的生意就要减损一半。兰州，明年的启东守备军养不起了。 启东这次出兵清蜀部，曲都没有给粮食，戚竹英还有底气，试问他的底气哪来的？这天底下除了沈泽川，还有谁能这般豪气的供应守备军军粮？薛修卓不是傻子，守备军的粮食是谁给的他心知肚明，只是没有当着戚竹英的面戳破。启东今年因为秦兵外族，五郡里有三郡军田没人开垦，军屯的效果就要减损，这导致戚竹英今年的军粮需求比往年更大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四郡民田春耕照旧进行，他只要为军粮发愁就可以。但即便如此，30万军粮开支也大得吓人，更无论还要深入大漠，这跟他带兵奇袭完全是两码事。端州战打赢后，各州防御工事的开支势必要增加。不仅如此，六州已经初具规模，沈泽川要给六州12万守备军全年供应军粮，还要给离北12万铁骑继续供应军粮。如果再在这个前提上增加启东守备军，那就是总计54万兵马都要靠他来撑。 王宪给我写信说他在半月前就寄信给你，在其中阐明厉害。 萧赤也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。 你没有回复。 沈泽川脚心还贴在萧赤也血脉奋张的地方，他靠着椅。 半月前先生们还没有估出预算，我便按下王宪的信没有回复。 府中先生们是好，可他们大都来自江野，有才却没有王宪这种官员精熟业务。王宪担任户部主事，时常跟兵部交涉，年年都要和我们这些入都要钱要粮的武将打交道，对于各地军费开支军粮所需他都心中有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